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片，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 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国人呢会发现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爱吃虾，但是我们吃的虾呢大多都不是深海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李红，跟大家聊一聊少见的深海虾。欢迎李红。 嗯，王磊你好，北广生活时间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深海虾真的是少见的吗？ 对呀、啊、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一般吃的大家常见的是河虾， 嗯， 要不就是有海虾，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基围虾也是养殖的， 嗯 啊，一般在市场上能见到的虾类的品种，深海虾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那深海虾一般都长在哪些产地呢？ 嗯，比如说这个挪威那边的地区，还有美国的阿拉斯加的一些地区，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提到的就是阿根廷偏南部一些的这个靠近南极的海域。 靠近南极的海域啊？ 对，这些海域，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海域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海水是非常的清冷的，它们的纬度呢都比较高。这些地方有一个环境特征，就是海水比较清澈，受到的污染比较少。另外一个，因为它身处到高纬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带，所以呢在深海当中它的这个微生物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海水营养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嗯，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聊的一点呢，就是一般我们看到这个20厘米长的这样的一个深海虾呀， 对， 它成长的时间需要4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市场上很少能见到说跟我们手掌差不多大的这种虾。 嗯， 因为这种虾呢，一个是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它有一个比较严苛的生存环境的要求，就一定要在那深海海域，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高纬度海域当中才能生活。 嗯，刚才呢李红也讲到说，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虾是来自于阿根廷偏南靠近南极这样的一个海域的， 对， 这样的虾。 嗯， 那这个地方的虾出来的，它是不是就是质量很好的虾呢？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大西洋，就是靠近阿根廷南部的南极海域的深海巨头红虾。 啊， 我们首先说这个品种。这个红虾的品种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日常的虾呀，它是经过煮熟以后才变红， 嗯， 平常是在这个青色白色的， 是， 但是这个虾在它还活着的时候就是红色的， 哦， 因为它体内的积聚了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包括虾青素啊，包括这个高的蛋白质啊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这个虾呀其实吃的就是它那个肉，肉里边呢富含着高蛋白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首先这个阿根廷的巨头红虾它的营养是可以保障的，另外呢就是它很安全，因为什么呢，这个虾不是养殖的，是深海野生的，所以说呢它没有受到一些养殖的包括寄生虫啊包括细菌啊这样的污染，所以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另外呢我们说到质量，可能大家就要想到它的个头， 嗯， 包括它的口感，个头基本上和我一个成年男性的这样的手掌差不多大。 我们都知道这个虾越大吃起来越过瘾。 对，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去头的红虾。 嗯， 去头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个头去了呢？因为头占分量，等于说你花的钱买到的可能有一半的 一半以上都是那个头 啊。对啊， 但是今天是把这个头给大家去掉了。 而且这个头啊，经常里面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不太好的物质， 包括一些重金属的元素。为什么大家不吃虾头？一个是它里边有一些它内脏，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虾本身一个生物特征，所以它这个头里边会有一些重金属元素。但是今天是把这个给它拾掇好了，按北京话叫拾掇好了，就收拾好了，把这个头去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买到实实在在的肉。 哎，但李红，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吃货，可能更关心的一点说，这个去头红虾，它剥皮啊，或吃起来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比较容易，因为它应用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就是传动。这个传动呢，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虾捞上来以后，要一般的这个虾要运到岸上去进行冷冻，然后呢首先它有一个层厚厚的这个冰壳，你说花的钱呢你去买了冰了不合适。但是今天呢，这个是船冻，是在船上经过零下4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超低温冷冻，保存了虾体内的这个鲜味，包括因为它刚上岸就进行冷冻，所以呢能锁住它体内的营养物质，吃起来更营养。另外一个，它只有外面薄薄的可能1到2毫米的冰衣，所以呢它的壳的冰壳不是很重，这个钱花的咱们实在。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样的技术呢能够保证它在剥壳的时候比较顺畅，就跟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河虾的活虾一样，比较好剥皮儿嘛。还有一点就是应用了这个传动技术，能保证它的口感比较弹牙就是实实在在的能吃到那个虾的肉质比较紧致的那种感觉。 哎呀，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太好吧，但是你想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虾又新鲜，营养物质又非常的丰富， 是的， 然后又去掉了头，少了很多的重量，而且呢也吃起来比较方便，就总觉得哎呀现在又大想要大快朵颐，非常非常的馋。 确实是，这个虾做起来的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哎， 我们一般知道这个河虾的味道就是那个虾味比较浓重，但是我尝了这个阿根廷红虾以后呢，它那个虾的味道真的是你烹饪一下，整个屋子里边全是那种特别浓重的虾的味道。 哎呦，煎炒白灼直接煮蒸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 但我们这个从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红虾的话是好买的吗？ 现在在国内呢，这个阿根廷红虾是比较流行的 啊， 但是能够买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大个的这种品质的红虾是比较难的。另外一点，因为它是进口的，所以呢在市场上有一些鱼目混珠的一些假的虾呀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绝对给大家保证的。 这个品种的话是我们今天带来来自于大西洋的深海去头红虾，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即便我们先说啊，大家买到的是真货，这一斤的话得多少钱？ 一斤的话这么说吧，一斤的话七八十左右。 一斤七八十， 一斤七八十。而且另外我还要提一点，这一斤七八十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带来的薄薄的冰衣的这样的，它是有厚重冰壳的，还有一点它是没有经过去头的。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一层薄薄冰衣的，不是有很多冰的，另外呢是纯进口的，另外呢是去过头的大个的，和我们手掌差不多大的这种红虾，一共是5斤。 五斤就按照刚才最便宜的70块钱一斤算的话，都已经350块钱。 350块钱，更何况我们这只去头的虾。 哎，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元，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在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加赠了6袋，每袋是300克的巴沙鱼卷。这个鱼卷呢，也是我给大家找到的，而且呢是经过了深加工处理的，等于说把那些刺啊、不干净的东西啊都给大家剥掉了。就是纯肉，然后卷成这个跟花卷一样的形状， 小孩子一定会很爱吃。 对，它那个肉质非常的白嫩，而且这个巴沙鱼呢，可能大家在市场上见过，它的口感类似于鳕鱼， 是， 就是它比较肥，而且呢，这个比较滑嫩。老人小孩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听到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饿。好了，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啊，一共带来的是5斤大西洋的深海去头红虾，另外呢赠送给大家6袋，每袋有300克的巴沙鱼卷。 对， 今天的价位是 399元。另外呢，考虑到了大家可能要送礼啊，或者说想隔一段时间再去吃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提货券 啊， 等于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拨打提货券上的电话，然后呢厂家会直接的发 新鲜的批次到您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我们会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积分干嘛呢？以后您在购物当中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组合呢只用399块钱。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对于我们国人而言呢，经常比如说周末了朋友聚会啊，然后赶上这个节庆了，全家人一块吃个饭呀，你说你从冰箱当中拿出来这个阿根廷红虾， 对， 个头又大又鲜美，然后全家都会觉得你们家档次就不一样。 档次不一样。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红虾可能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不提这个营养，不提它去头，不提它的颜色，它很受人欢迎的就是它的个头非常非常大。真的是吃到嘴里边每一口都是肉，而且呢实实在在的，它那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就感觉咬到了一块蛋白质上一样。 其他的亲朋好友可能就会说，哎呀，你从哪买大虾呀？ 对， 个头这么大。你就跟他讲，来自于阿根廷偏南海域接近南极的地方。哇，这就不一样了。 对，这就不一样了。另外因为它的海域特征的原因呢，它体内富含着各种各样的营养，包括虾青素啊，包括高蛋白质啊。我们知道这个北极甜虾和牡丹虾都是在市场上非常受到人欢迎的，那么阿根廷的红虾和这两个虾是齐名的。为什么齐名呢？因为它经过了这样一个低温冷冻的这样一个技术，它是可以生食的，而且它的肉质是有一点发甜的。 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来自于南极这个海域嘛， 对， 南极海域的水质一定是非常干净的，再加上它成长的这个环境，所以它体内应该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可以直接生吃。 对，是这样的，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身边的人特别喜欢拿它进行煮一下，叫白灼嘛，白灼完了以后去吃那个虾的味道。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上很难去找到小时候那种吃的那个野生的虾的那个味道， 现在感觉越来越水。 对，越来越水，这是因为养殖的原因嘛。但是这款来自于阿根廷南部海域的这个虾是野生的，不是养殖过的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另外能够品尝到小时候那种浓重的那种虾的味道。 其实说到这个深海的这个去头红虾呀，大家从这个超市当中不好买到，能够买到是带头的那种红虾， 对， 然后还是成盒装的，但回家一打开发现里面的每一颗虾外面都裹着厚厚的一层冰， 对， 再加上这个头，总觉得特别的不划算。 哎，确实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5斤的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都是去过头的，另外呢只有薄薄的一层冰衣，您花的每一分钱都买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进口的红虾肉。还有一点跟大家提到的，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赠送的是6袋，每袋300克，就是一共3斤多的巴沙鱼卷，这个鱼卷是没有刺的，都给大家加工好了，所以小孩子老人是直接可以吃的，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炖汤啊炒饭啊做菜啊都非常的方便。 对，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机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399元5斤的阿根廷去头红虾，深海的去头红虾，另外还有6袋每袋300克的巴沙鱼卷，那么大家抓紧拨打电话。 我们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免费的赠送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在您日后的购物当中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可以从这个微信号当中直接下单进行购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说到这个去头红虾呢，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说的一点是，我们这个虾的来自于了是南极的海域， 对，阿根廷偏南部的南极海域。另外一点，因为它生长这个海域特性的原因吧，它的海水非常的干净，所以呢它的安全是有保证的。另外呢它生长的这个周期要长达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体内积累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营养是得以保障的。另外一点，它的口感因为经过了低温传动的这样一个高科技吧技术，所以呢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弹牙的，而且它新鲜度是可以保障的。口感